第61集。我们跟着小慧回到她的家里，在一个并不太新的小区，但胜在是学区房。听小慧说，当时爸爸相中了另外一个，是妈妈一定要买这个才买这个的，因为这个房子妈妈又被骂了好几天，这在小小的她心里是一个难以磨灭的噩梦。我们三个人进了屋子，屋子里空无一人，还有着尚未消散的煤气味道。窗子已经打开了，屋内井井有条，可见是有人一直在收拾的。沙发上坐着个女人，看见我们进来，慌里慌张地站起身，对着屋前缠行李。 猫大人。 她局促地揉着衣角，不安地看着我们，似乎不明白巫贤禅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其实我也很疑惑，为什么他会认识巫贤禅呢？如果他没有下过地府，一直滞留在人间的话，那他不应当认识巫贤禅。但要是下了地府，黑白无常又怎么会把这魂魄放回人间呢？ 是黑先生让我回来的，我说回来想看看孩子，他说还没轮到我投胎，让我快去快回。 无妨，你回来的事是好，不然你姑娘怕是要下去找你了。 她仍有些诚惶诚恐，把小慧护在身后。 我没想到这孩子会惊动猫大人，我替他给你们赔个不是。 我挥了挥手，坐在了沙发上。没事儿，你女儿来找我们，为你抱不平。在你死后的一个月，你前夫就已经找了新的女人，孩子一时冲动才不想活了。 我早就知道他在外面有女人的。 他坐在我们对面的凳子上，左右扭了扭，又拢了拢头发，一脸准备接受审讯的样子。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反而好，他在外面玩，不回家来给我们找不痛快，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 既然这样，怎么不跟他离婚呢？这男人有什么好值得你这么死心塌地的？他犹豫了一下，又看了一眼小慧。 他以前是觉得孩子太小，家里没有个男人不行，想着等着孩子长大点了就好了。再说离婚能解决什么问题呢？离了婚，这房子都要给他一半啊，万一孩子不判给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 我们沉默了。他是一个母亲，处处为了孩子着想，隐忍直到死亡。小慧坐在一边哭，她看不见自己的妈妈，却能感觉到妈妈的存在。 再说谁家的日子不是这么过来的呀？小慧明年就上高中了，可以去住校，我藏了一些钱，到时候帮我给小慧取出来呀，然后就有多远走多远吧。 他无力自救，却在拼尽全力救自己的女儿。我们正在说话，门忽然被敲响，伴随着敲门声的还有一个女人娇滴滴的声音。 哎，张哥你慢点啊，哎呦，这门怎么敲不开啊？是不是敲错了？ 小慧忽然站起身来，面无表情地冲到厨房，拿出一把菜刀打开了门。敲门的人扑了个空向前倒去，巫贤禅眼疾手快，一把拉开了小慧，避免醉醺醺的男人撞到锋利的刀尖上。男人直挺挺倒在地上，半天没动静，倒是身边原本扶着他的女人有些尴尬地笑起来。 哎呦，有这么多人呢，那我就先走了。 一边说着，蹲下来拍了拍男人的肩膀，嗲声嗲气地说道， 张哥回头再联系人家。 说完没等男人应答，就踏着小高跟哒哒哒地走远了，看也没看我们一眼。小慧妈妈跟小慧一起盯着地上的男人，巫贤禅把他翻了个面，我接了一盆凉水泼在他脸上， 他咳嗽两声醒了过来，摸了一把自己的鼻子，摸到了两行鼻血，立刻瞪着小慧说道： 你妈的小婊子，你敢摔你老子。 我看着他冷冷地说道：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否则我立刻把这一瓶洗洁精灌到你嘴里，给你洗洗干净。 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啊你。 他显然还没醒酒，此时此刻尚未站起，就开始对着我们不屑： 你怎么会在老子家呀？啊，是我那宝贝女儿接的客吧？多少钱一次啊？啊，第几次啊？要是第一次，可得多给点钱啊！ 吴贤臣一脚踹上他的胸口： 你说你妈呢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 他见吴贤臣不好惹，立刻佝偻成虾米一样，抱着自己的肚子在地上打滚，趁着门没关，大声地呻吟起来： 杀人了，杀人了！哎呦，女儿姑兄杀人了！哎呀，看一看，快瞧一瞧啊！哎呀， 他的声音含糊不清地传遍了整个楼栋。对面的大娘打开门看了看，又快速地关上，一脸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表情。而后，中间那户打开了门，走出来了一个战战兢兢的老太太，手中拿着一根拐棍。 这小子啊！ 老太太嗓门很大，神志有些不清醒，凑过来看，还以为巫前尘是小慧的爸爸，地上的是小慧的妈妈。 又打你媳妇儿呢？不是说了吗，两口子没有不动手的，但你不能总打呀。再说小慧都那么大了，你当着孩子面打她吗？不地道啊。 小慧爸爸一看这人靠不上，立刻躺在地上装死。老太太又嘟囔了几句走了，留下我们一脸漠然的看着地上这个男人。疼痛使他清醒了不少，此时此刻他也明白自己不是我们的对手，无论我们是来做什么的，他都得先认个怂。他坐起身来，求饶般的看向了小慧： 哎呀，别打了，我知道错了，哎，我知道错了，帮爸爸说说话呀，小慧，你别光看着呀，快请你朋友们坐下来呀，啊！ 你不是我爸爸，你去给别人当爸爸吧。 小慧有些冷漠的把菜刀举到了眼前： 你看你这孩子，净说气话。 他讪讪的站起身，摇摇晃晃地向着沙发走，见使唤不动姑娘，就条件反射一样的叫着小慧妈妈的名字： 卢慧芳，卢慧芳，给老子滚出来接待客人了！他妈的，躲哪儿去了？也不来伺候你男人！ 你老婆死了。我冷静地说道，晃了晃自己手中的手机：就在刚才，我打电话给了白沧海，我已经报了案，希望你能够配合。说一说在你老婆死后的这一个月，你在哪里做什么？你老婆死之前，你又在哪里做了什么？他疑惑地看着我们： 我老婆死了？你们说我老婆死了？ 他的疑惑不像是装的，这也是最让小慧寒心的地方。小慧的语气冷得像冰： 妈妈死了一个月了，你一天也没回来过。我处理了妈妈的后事，妈妈被你打死了。 男人颤抖着低头看向了自己的双手： 不，这不可能，我有准的，我怎么能打死人呢？我 这些话你留着跟警察说去吧。我拉着吴贤臣坐下，也拉着小慧的妈妈一起坐下，他徒劳地劝阻着我们，想让我们不要打电话出去，让我们不要说出去。 在眼神之中甚至带着一点哀求。小慧却开了口，她虽然看不见，但凭着感觉对着那方向说道： 妈，别怕，大不了我去孤儿院，这次我们不用再怕了。 这次女儿站在了母亲的前面，成为了一条通往新生的道路。